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继续来有请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来介绍一下北京冬奥会的筹办的最新的情况。那么北京冬奥组委继续是秉持着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也按照着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正在圆满地完成筹办工作。 六是国际交流合作深入开展，与国际奥委会等各利益相关方紧密合作，召开协调委员会会议、项目审议会议等重要会议，定期举行高层会和运行会议，及时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参加国际奥委会全会、国际残奥委会全会等国际会议，介绍筹办工作进展，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推进奥林匹克休战计划各项工作，完成奥林匹克休战壁画设计方案，成功举办代表团团长大会、国家地区奥委会和残奥委会开放日活动。今年与外交部共同邀请了300余名使节及高级外交官考察冬奥会的赛区和场馆，七是可持续和遗产工作成效显著，发布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计划，实施低碳管理工作方案，制定北京冬奥会碳中和实施方案，上线低碳冬奥微信小程序，通过碳普惠方式引导社会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可持续管理体系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建立跨区域绿电交易机制，所有竞赛场馆将100%使用绿色电力，在国家速滑馆等4个冰上场馆使用新型二氧化碳制冷剂，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延庆张家口赛区生态修复成效显著，发布遗产战略计划，制定第三版场馆遗产计划和场馆赛后持续利用计划。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落户首钢，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正式成立并启动建设。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王蒙。 我是张伯礼。 我是梁晓声。 我是白岩松。 我是蒙曼。 让阅读开拓我们的眼界， 人要进步必须要读书， 好书是每一个家庭的应备之物， 读书就是唤醒内心的生机， 爱阅读，打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11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即日启动，诵读百年路，展阅新征程， 好好读书吧。